心里爱着你，你恩爱我的情哟。

地的和平，彩霞你轻轻地来，悄悄地去，你瞬间的壮丽已化作永恒。

山流水，共同走长高山流水，共同走长高山流水。